汉书》卷34，韩鹏英卢吴传第四。韩信淮阴人也，家贫无幸，不得推责为吏，又不能致生为商贾，常从人计时。其母死无以葬，乃行营高造地，令旁可置万家者。信从下乡南昌亭长时，亭长妻苦之，乃晨吹入食，时时信往，不畏拒食。信亦知其意，自绝去。至城下调，有一嫖母哀之，犯信，竟嫖数十日。信谓嫖母曰：“吾必重报母。”母怒曰：“大丈夫不能自私，吾哀亡孙而尽食，岂望报乎？”淮阴少年有武信曰：“虽长大，好带刀剑，妾耳。”众辱信曰：“能死，赐我；不能，出胯下。”于是信熟视，俯出胯下，一世皆孝信，以为妾。及项梁渡淮，信乃仗剑从之，居麾下，无所知名。梁败，又属项羽，为郎中。信硕以策干项羽，与服用。汉王之入蜀，信王楚归汉，未得知名，为临敖。做法当斩，其仇13人皆已斩。至信，信乃仰视，视见滕公，曰：“赏不欲救天下乎？而斩壮士。”滕公齐其言，壮其貌，是弗斩。于与大悦之，言于汉王。汉王以为治粟都尉，赏未齐之也。朔与萧何语，何齐之？至南郑，诸将盗王者数十人。信夺何等以朔言上，不我用即亡。何闻信亡，不及以闻，自追之。人有言上曰：“丞相何亡？”上怒，如失左右手。举一二日，何来夜？上且怒且喜，骂何曰：“若亡何也？”何曰：“臣非敢亡，追亡者耳。”上曰：“所追者谁也？”曰：“韩信。”上复骂曰：“诸将亡者已数十，公无所追，追信诈也。”何曰：“诸将亦得，至如信，国势无双。王必欲常望汉中，无所事信，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可与济世者，故王策安绝。”王曰：“吾亦欲东耳，安能郁郁久居此乎？”何曰：“王既必东，能用信，信即留；不能用信，信终亡耳。”王曰：“吾为公以为将。”何曰：“虽为将，信不留。”王曰：“以为大将。”何曰：“幸甚。”于是王欲召信拜之， 和曰：“王素慢无礼，今拜大将如召小儿，此乃信所以去也。王必欲拜之，择日斋戒，设坛场具礼，乃可。”王许之，诸将皆喜，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，至拜乃韩信也，一军皆惊。信以拜上座。王曰：“丞相硕言将军，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？”信谢。因问王曰：“今东相争权天下，岂非项王也？”上曰：“然。”信曰：“大王自料勇悍人强，属与项王。”汉王默然良久，曰：“弗如也。”信再拜，贺曰：“伟信义以为大王弗如也。然臣常是项王，请言项王为人也。项王一屋簇阶，千人皆废，然不能任属贤将，此特匹夫之勇也。项王见人恭谨，言语徐徐，人有病疾，涕泣分食饮，致使人有功，当封爵，刻印丸，忍不能语，此所谓妇人之仁也。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，不居关中而都彭城，有被义帝约，而以亲爱望，诸侯不平。诸侯之见项王逐异地江南，亦皆归逐其主，自望善地。项王所过无不残灭，多怨百姓。百姓不复，特结于威，强福耳。名虽为霸，实是天下心，故曰其强亦弱。今大王诚能反其道，任天下无勇，何不诛？以天下诚意封功臣，何不服？以义兵从思东归之事，何不散？且三秦王为秦将，将秦子弟数岁，而所杀王不可生计，有七其众降诸侯，至新安，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，唯独韩信一托，秦父兄怨此三人，痛入骨髓。今楚强以威望此三人，秦民莫爱也。大王之入五关，秋毫无所害。除秦苛法，与民曰法三章耳。秦民无不欲得大王望秦者，与诸侯之曰大王当望关中，关中民户知之。王失职之属，民无不恨者。今王举而东，三秦可传习而定也。于是汉王大喜，自以为得信晚，遂听信计，不属诸将所击。汉王举兵东出陈仓，定三秦。二年出关，收魏河南，韩殷王皆降，令齐赵共击楚彭城，汉兵败散而还。信复发兵与汉王会荥阳，复击破楚荆所坚，已故楚兵不能息。 汉之败却彭城，塞王新、狄王义、王汉降楚，齐赵魏亦皆反，与楚合。汉王使厉声往说魏王报，报不听，乃以信为左丞相击魏。信问厉声，魏得无用周书为大将乎？曰：伯侄也。信曰：庶子耳。遂进兵击魏，魏胜兵蒲坂，塞临晋。信乃亦为疑兵，沉船欲渡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以木英否渡军，袭安邑。魏王报经引兵迎信，信遂鲁报定河东，使人请汉王，愿一兵三万人，臣请以北举燕赵，东击齐，南绝楚之粮道，西与大王会于荥阳。汉王与兵三万人，遣张耳与拒，进击赵代，破代，秦下月恶语。信之下魏代，汉者使人收其精兵，亦荥阳以拒楚。信而以兵数万与东夏景行击赵。赵王成安君陈馀闻汉且袭之，聚兵景行口，号称20万。广武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：闻汉将韩信涉西河，鲁魏王秦下月，心喋血恶语，今乃辅以张耳，意欲以下诏，此乘胜而去国远斗，其风不可当。臣闻千里溃粮，事有饥色，乔苏后窜，师不速保，今景行之道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成列，行数百里，其势粮食必在后，愿足下甲臣骑兵三万人，从剑道崛起辎重，足下深沟高垒，勿与战，彼前不得斗，退不得还，吾骑兵崛起后，也无所掠虏，不至十日，两将之头可至麾下，愿君留意臣之计，必不为二子所擒矣。成安君儒者，常称一兵，不用诈谋奇计，谓曰：吾闻兵法，实则为之，备则战。今韩信兵号数万，其实不能，千里袭我，亦已疲矣。今如此必伏击，后有大者，何以拒之？诸侯未无怯，而轻来伐我，不听广武君策。信使见人窥知其不用，还报则大喜，乃敢引兵遂下。未至井行口30里，止射。夜半船发，选轻骑2000人，人持一赤帜，从剑道避山而望赵军。介曰：赵见我走，必空必逐我，若急入，拔赵帜，立汉帜。令其皮将传参曰：今日破赵会时。诸将皆武然。杨应曰：诺。信谓军吏曰：赵以先据遍地壁，且彼未见大将旗鼓，未肯击前行，恐无足险而还， 乃使万人先行，出背水阵。赵兵望见，大笑。平旦，信见大将旗鼓，鼓行出井陉口。赵开壁击之，大战良久。于是信、张耳弃鼓旗，走水上军，复集战。赵空壁征汉鼓旗，逐信耳。信耳已入水上军，军皆殊死战，不可败。信所出骑兵2000骑者，后赵空壁逐立，即驰入赵壁，皆拔赵旗帜，立汉赤帜2000。赵军已不能得信耳等，欲还归壁，壁皆汉赤帜，大惊，以汉为皆已破赵王将矣，遂乱遁走。赵将虽斩之，弗能进。于是汉兵夹击，破虏赵军，斩成安军池水上，擒赵王歇。信乃令军五斩广武军，有生得之者购千金，请之，有负而至麾下者。信解其负，东向坐，西向对，而失视之。诸校校首鲁修皆贺，因问信曰：兵法有右背山陵，前左水泽，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，曰破赵会时，臣等不服，然竟已胜，此何数也？信曰：此在兵法，故诸军服察耳。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，投之亡地而后存乎？且信非得素抚寻士大夫，经所谓取士人而战之也，其事非至死地，人人自为战，今即与生地皆走，宁尚得而用之乎？诸将皆服曰：非所及也。于是问广武军曰：仆欲北攻燕，东伐齐，何若有功？广武军辞曰：臣闻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，败军之将不可以御勇，若臣者何足以全大事乎？信曰：仆闻之，百里奚居于而于亡，知秦而秦霸，非于于于而至于秦也，用与不用，听与不听耳。向使成安君听子计，仆亦秦矣。仆违心归计，愿子勿辞。广武君曰：臣闻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亦有一得。故曰：狂夫之言，圣人则焉。故恐臣计未足用，愿效于中。故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，一日而失之，军败号下，身死池水上。今足下鲁魏王秦下月，不寻招破赵20万众，诛成安军，名闻海内，威震诸侯，众庶莫不辍作怠惰，米以偷食，轻而以待命者。然而众劳足疲，其实难用也。今足下举卷壁之兵，顿之燕坚城之下，情陷力屈，欲战不拔， 旷日持久，粮食单竭，若焉不破，其必俱静而以自强，二国相持，则刘向之权未有所分也。臣愚，窃以为亦过矣。信曰：然则何由？广武军队曰：当今之计，不如按甲修兵，百里之内牛酒日制，以享士大夫，北守燕路，然后发一胜之使，放咫尺之书，以使燕，燕必不敢不听。从燕而东临齐，虽有智者，亦不知为其计矣。如是，则天下事可图也。秉固有先生而后使者，此之谓也。信曰：善，敬奉教。于是用广武军策，发使燕，燕从风而靡，乃遣使报汉，因请立张耳望赵以辅其国，汉王许之。楚硕使骑兵渡河击赵，王耳信往来救赵，因行定赵成邑，发卒左汉。楚方即为汉王荥阳，汉王出，南之渊涉，得九江王布，入城高。楚父即为之。四年，汉王出城高，渡河，独与滕公从张耳军修武，至宿撰社。臣自称汉使，持入壁。张耳韩信未起，及其卧，夺其印符，挥召诸将议治之。信而起，乃知独汉王来，大惊。汉王夺两人军，即令张耳备守赵地，拜信为相国，发赵兵未发者击其。信引兵东，未渡平原，闻汉王使立一击以睡下齐，信欲止，快通睡信令击齐，欲在通传，信然其计，遂渡河，袭立下军，至临淄。齐王走高密，使使于楚请救，信已定临淄，东追至高密西。楚使龙驹将号称二十万救齐。齐王龙驹并军与信战，为何？或说龙驹曰：汉兵远斗，穷寇久战，风不可当也。齐楚自居其战地，兵亦败散，不如深避，令齐王使其信臣招索王城，城闻王在，楚来救，必反汉。汉二千里客居齐，齐城皆反之，其势无所得时，可无战而降也。龙驹曰：吾平生知韩信为人，亦愚耳，既食于嫖母，吾资身之策，受辱于胯下，吾坚人之勇，不足畏也。且救其而降之，吾何功？今战而胜之，其半可得，何谓而止？遂战，与信加围水阵。信乃夜令人围万余囊，乘沙以拥水上流，引兵半渡，击龙驹，扬不胜，还走。龙驹果喜曰：故知信怯，遂追渡水。 现使人掘雍囊，水大滞，龙居君太半不得渡，即急击杀龙居。龙居水东军散走，齐王广亡去，信追北至城阳、卢广，楚族皆降，遂平齐。使人言汉王曰：其夸诈多变，反复之国，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，其势不定，今权倾，不足以安之，臣请自立为假王。当世时，楚方即为汉王于荥阳，使者至发书，汉王大怒，骂曰：吾困于此，旦暮望尔来佐我，乃欲自立为王。张良、陈平伏后聂汉王卒，因父尔欲曰：汉方不立，宁能尽信之自忘乎？不如因立善欲之，使自为首，不然便生。汉王亦悟，因父骂曰：大丈夫定诸侯，即为真王耳，何以假为？遣张良立信为齐王，征其兵使击楚。楚以王龙居，项王恐，使须夷人伍奢往说信曰：足下何不反汉与楚？楚王与足下有旧故，且汉王不可避，身居项王掌握中硕矣。然得脱被约，复击项王，岂不可亲信如此？今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，然终为汉王所擒矣。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，以项王在，项王即亡，赐取足下，何不与楚联合，三分天下而忘齐？今是此时，自必于汉王以击楚，且为智者，古若此也。信谢曰：臣得是项王数年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职己，言不听，画策不用，故被楚归汉。汉王授我上将军印数万之众，皆依义我，推实似我，言听计用，吾得至于此。夫人深亲信我，备之不降，幸未信谢项王。伍奢已去，快通知天下全在于信，深睡以三分天下，鼎足而望，欲在通传。信不忍被汉，又自以功大，汉王不夺我齐，遂不听。汉王之败故陵，用张良计，张信将兵会垓下，项羽死，高祖袭夺信君，徙信为楚王，督下邳。信治国，赵所从时嫖母赐千金，及下乡亭长钱百，曰：公小人，为德不敬。赵如己少年，令出胯下者，以为中尉，告诸将相曰：此壮士也，方如我时，宁不能死，死之无名，故忍而就此。项王王将钟离莫家在伊卢，素与信善，项王败， 莫王归信。罕怨莫，闻在楚，召楚补之。信出之国，行献邑，陈兵出入。有便告信欲反，书闻，赏唤之。用陈平谋，为游于云梦者，时欲袭信，信服之。高祖且至楚，信欲发兵，自夺无罪。与夜上恐见秦，人或说信曰：“斩莫夜上，赏必喜，无患。”信见莫既逝，莫曰：“罕所以不击取楚，以莫在。公若欲捕我自媚汉，吾今死，公随手亡矣。”乃骂信曰：“公非长者，足自警。”信持其手谒于臣。高祖令武士复信，在后车。信曰：“果若人言，狡兔死，良狗烹。”上曰：“人告公反。”遂谢信，至洛阳，设以为淮阴侯。信知汉王未悟其能，昌吉不朝从，由此日愿望，居常样样，修于将冠等列，常过樊将军快，快屈败宋营，言称臣曰：“大王乃肯临臣。”信出门笑曰：“生乃与快等为伍。”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各有疵，上问曰：“如我能将几何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过能将十万。”上曰：“如公何如？”曰：“如臣多多一半耳。”上笑曰：“多多一半，何谓为我擒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能将兵，而善将将，此乃信之为陛下擒也。且陛下所谓天授，非人力也。”后陈豨为代相兼边，辞信，信窃其手，与步于庭数匝，仰天而叹曰：“子可与言乎？吾欲与子有言。”豨因曰：“为将军命。”信曰：“公之所居，天下精兵处也，而公陛下之信性臣也。人言公反，陛下必不信，再至陛下乃疑，三至必怒而自降。吾为公从中起，天下可图也。”陈豨素知其能，信之曰：“谨奉教。”汉十年，豨国反，高帝自将而往，信称病不从，因使人知豨所，而与家臣谋，也诈设诸官徒奴，欲发兵袭吕后太子，部署已定，待豨报。其舍人得罪信，信求欲杀之。舍人弟上书便告信欲反状于吕后，吕后欲召，恐其党不救，乃与萧相国谋，诈令人从地所来，称豨已死，群臣皆贺。相国待信曰：“ 虽病抢入贺，信入，吕后使武士复信，斩之长乐中士。信方斩，曰：吾不用蒯通计，反为女子所诈，岂非天灾？遂一信三族。高祖已破西归，至闻信死，且喜且哀之，问曰：信死亦何言？吕后道其语。高祖曰：此其便是蒯通也。诏欲烹之，通至自说是伏诛，与在通传。